17: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看一下高速公路吧。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五元桥路段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目前呢队尾接近了尾沟。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受大瓦窑事故的影响，后车排队到大井西桥。还有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这个路段是车比较多的，这个堵路不堵心。接下来呢，吃喝玩乐大搜索，带您去老字号吃好吃的去。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昨天晚上啊，在睡觉的时候，我还担心来着。 担心什么？ 哎呦，今天下班路上可能不会太好走。 不会太好走的意思是？ 就下雪了吗？ 哦，你也收到了那条振奋全北京人民身心的消息。 好多朋友圈里的朋友们都在晒嘛。 哦， 说那又下雪啦，终于迎来了北京的第一场初雪。 对，我当时也看着你的话筒还没开，你先别说话。嘉宾现在真是讨厌， 你才知道啊， 老抢答， 我都忍了好久了。 不是所有嘉宾啊，只是某些个嘉宾，某些个特指某一个。其实，咱们接着聊咱们的啊。 说到雪，今天特有意思，有一个南方的朋友，今天来北京参加一个新车的发布会吧， 来北京看雪。 本来人家是这打算的，就看了天气预报说北京有雪，人家专门穿着雪地靴来的。 真的呀？ 啊，然后一看 有点过于隆重了。你 在大山子那附近啊，出租车上面拍的，说北京天这么好，雪在哪？ 哦，对，这根本没看见。 我就反驳他，你没看见就没看见，不能证明我们没下呀。 对，但是昨天真的有人在朋友圈说下了。 对呀， 在哪儿下的我 不知道啊。 但是我一开始也非常愤怒，但是我今天下午开车出来的时候，我在前挡风玻璃上找到了下过雪的痕迹。 哎呦， 真的 不一样，不一样， 就好像是有头皮屑状的雪，然后在你的前挡风玻璃上停留了那么几秒钟，然后随着太阳的起来它化掉了，就会看到星星点点的没洗干净车的感觉。 哎呀哎呀，好吧，今天这样啊，咱们今天虽然刚刚说了说要到老字号找好吃的。 对 啊，本来我还想着今天如果雪大的话，下了节目直接吃涮羊肉去了。 哎，好呀。 这天儿吧，吃别的也可以了。 对， 对吧？反正没雪了。这个一开始呢，我们找一找下雪的证据。 哦， 不知道您那儿下雪了吗？有没有拍的小视频呢？这个小照片啊什么的，都可以发给我们，好不好？让我看看雪，好不好啊？这个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让他说话啊。我们首先要请出的是原美食地图的编导、上菜的导演赵雪莲、赵导，欢迎赵导。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著名的这个、 著名的什么？著名的男人，京城有名的30岁男人，这博士后呀， 畅销书， 畅销书作家， 畅销 书作家， 刚出的会玩儿 啊，还没出来呢，还没出来呢， 还没出来，我都看了， 还没出来，但我们已经拿到了， 对对 对, 对， 特别好写的，尤其里边那插画，哇， 真的 是吧？ 我忍不住就花了5分钟的时间，从头到尾把画看了一遍。 我非常同意，这本书唯一的缺点就是多了点 字儿太 是吧？画真的是无可挑剔。这本书应该改个名叫绘画。 其实我出的是一个绘本。 绘本 你刚看出来吗？ 哎，这个甭管是绘本也好，还是这个带画的字儿也好哈，反正这本书特别好，真的， 真的， 真的字儿我还没来得及看，反正画是真好 啊。 讲的就是老北京吧，应该是 啊，是是是， 就是玩的那些 画的是您 啊， 重新用一个动词，错了， 画的是， 反正画的是惟妙惟肖， 真的， 哎，对对对，说起老北京呢，咱就不得不提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老北京的吃食。啊，说到老北京的吃食，又不得不提我们现在的，其实就是挺好的，很多人都爱去的。比如说外地朋友来了，我就会建议他们去一些老字号吃，比如说是鸿宾楼啊、铜锣居啊等等等等这些。我说您去尝尝，这是能够代表北京的那个时候的一些菜啊，至今还做得非常不错，包括砂锅居啊，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这个这些老字号里边我们能吃到什么东西。今天呢有一位特专业的人士是吧，包厚样，人家写了9、7、8篇 12篇 啊，12篇12篇关于老字号，就在老字号怎么点菜 哦， 对不对？ 真的， 赵导呢也拍过很多很多的老字号了，而且赵导的角度跟这个包厚样呢不太一样 哦。 赵导主要是看人， 对，看怎么解释看人， 看大厨啊，老板啊。就是这种小道消息，赵导都知道。 菜不重要是吧？ 菜也重要。 不是，他是通过人判断这个菜， 做菜先做人嘛。 啊，对对， 对不对？赵导看的是更本质的一些东西。 哦， 这个包肉样呢，看的是一些表面化的。 是， 菜做的怎么样？ 主要是账单儿，经理有没有给写“免”这一个字儿？ 还能这样呢？ 取决于好不好，是不是？ 今天是周一啊， 嗯 啊，我们其实。周一的时候可以畅所欲言，所以关于老字号呢，您夸也可以，但是呢，您如果觉得哪家老字号不好吃，也可以今天来说， 那可以啊， 好不好？ 对啊， 啊，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如果咱们先有一个设想，比如说来了一外地朋友，你推荐他去吃一家老字号，你会推荐哪家呢？赵导先来。 外地的朋友 啊， 如果是南方的朋友，我就会带他去那个，装修比较好的、环境好的那种，就是超有名的那种，在外地都能看见广告的。 哦， 比如说，比如说什么全聚德呀、什么便宜坊呀，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个同和居啊那种。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个南方的朋友好像比较讲究仪式感。 嗯， 在这种饭店吃饭，它有仪式感。 嗯， 如果是北方的，比如前两天我有一个内蒙的朋友，他是大庆的，什么那个那边来的一个朋友，我就带他去吃小馆子，比如说那个咱们北京头一家的那个私企，就是那个私人的那个饭馆 阅 兵啊，比如说那个铜锅涮肉的那个秦艺草原，就他不讲究装修和环境，我就带他去吃那种小馆子，什么8条1号啊，点点小酒，然后点两个菜这种。 哦，这是你的选择。 对 对，带一内蒙来的去吃涮羊肉， 典型的， 对， 挺好， 典型的重南轻北，是不是？ 我有信心呀，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就说这个老字号的这个北京菜，刚才来的时候我还跟那个这个杨博士还聊，我说在我心里啊，这北京菜就分两种，一种是在家能做的，一种在家做不了的。因为我觉得那北京菜其实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范围太大了，就不像说你说川菜， 是是是， 就有味型25个味型， 是 你说那个淮扬菜，咱们都大家都知道什么狮子头，跟你说北京菜有什么呀？好像第一反应就是烤鸭， 对， 在家做不了吧？ 对。 然后第二反应涮羊肉，在家可能能做，但是您那还得生炭吧，还得弄羊肉去吧。然后第三爆肚， 不知道有个东西叫电磁炉吗？ 哎，电磁炉吃那味儿不太一样吧？就是你没有那个呛的那劲儿， 真的， 对，没有那烟熏火燎那劲儿。所以呢，那个这是在家做不了的，我觉得。然后还有一波在家能做的，比如说特别亲的朋友来家里，我们可能会给他做，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或者我妈妈小时候做的那种菜，什么独仙芹啊，就你在外地肯定是吃不着这个菜。所以我觉得这是北京菜。 独仙芹是什么东西？ 哎，他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煮茄子。 啊， 煮茄子就是其实就是 水煮茄子呀。 不是那么简单水煮。 我能说一下我们家的秘方吗？ 啊、行。 哎，我觉得我们家这煮茄子，以后我要是不上班，我就在微 博喝个玩笑子了啊！ 我就在朋友圈卖这个独仙芹儿。就我觉得我吃遍了，我在很多饭馆拍，因为拍了很多饭馆，我就问，哎呀，大厨，你给我做一独仙芹儿。首先有人不知道，其次有人知道的话，也不是我们家，就是我想要吃那味儿。后来我琢磨出来了，这独仙芹儿分几个步骤：第一，得先把这黄豆啊给它泡好了，先煮一道。煮黄豆的时候要放这个黄酱。 一定是最普通的黄酱，就最便宜的黄酱放一勺，煮完了以后呢，把这个一定是圆茄子， 对对对， 而且挑的时候得挑那个压手的，不能挑有籽儿的。你怎么挑这茄子没籽儿呢？它砸手就没籽儿。你说飘的，它肯定有籽儿。然后切那个滚刀丁丁块那种的大块，然后搁的这个煮黄豆的这个酱水里头煮这茄子，等它趴了以后，拿一个大碗，一定那种搪瓷大碗，里头呢先切上点葱，绿叶带葱白，就中间那一段，然后切成丝儿，然后呢撒上盐，把这放到那个大碗里头，倒点醋。醋一定是最后放的，然后把这个茄子连黄豆看它咕嘟趴了软了捞出来往这碗里一浇，有点像汆的那感觉似的，哎，就那一大一半，哎呦这下饭呢，我觉得我就卖这盖饭，我觉得 我们家做的比你们家还多两步， 哎呦呵， 还多两步，第一 太讲究 那个茄子为什么要没籽儿，它嫩水分多 哦， 对吧，然后呢早上起来切完滚蛋块，早上切完了晒， 哎呀， 你把它那个水分晒干了， 讲究，你看人家宫廷的， 还不是宫，嗨，一读闲情还宫廷的， 宫里的，宫里的， 那个啊，给它晒晒一上午，下午做，煮完了之后呢，然后搁在一起，就是他说那切那葱丝儿，然后最后再弄点花椒油，去点花椒油，往上再一浇， 有钱， 就更香。 宫廷做法， 而且这个过去不光是拌米饭， 哦， 过去专门有这个。咸甜面， 对对 对， 刚想说，就我们家这菜，每次做一大碗，肯定吃不完，然后下一顿就拌面。 嗯， 哦，哎，这做法， 这就是夏天做，夏天吃的。 哦， 这就是一特典型的一个所谓的北京家常菜。 嗯， 好多那个大概我觉得得50靠上的吧，这个家里都会做这个菜。 对对， 嗯。 可是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会做了，像我这种闲会。 这东西真挺好做的，是吧？不是说， 我跟您说， 好多人不知道。 哎，就好多人做这顿就差那么一口气，就是他煮黄豆的时候没放酱。 嗯，这一定得有酱。 嗯，而且有的人特别讲究，买那个齁贵齁贵那酱，其实还真不是那味儿。 就是普通黄酱。 对，最普通最便宜的那黄酱。 嗯，这就是他们家里能做的。 哎呦，好， 是吧？ 而且吧，刚才说那个，就是我不是准备这提纲嘛？ 啊， 我先检讨啊，就是我其实没想说这个以前都说过的这个，可我昨晚等雪来的，我等到3:14，然后我朋友圈有人发一条下雪了，我赶紧就冲出去看，一丁点雪飘都没有。后来我就睡了，然后就今天就睡的就时间特别紧，没来得及写。 你们家没窗户呀？ 不是，你在等雪的过程中为什么不能看一看呢？ 我着急，我怕那个万一就是下来了，我想照相，主要是我昨天准备 的 东西，然后就后来我说又来不及了，我赶紧搜了搜了， 太理解了，理由非常充。 昨天确实下雪了，我们家那边 是好多都说了，命运发了一个小视频， 而且我们家那边还挺大的， 真的呀， 你们家是房山 奥体中心那儿， 你住张家口， 那是你们家， 对。 哎呀，你看命运给我们发的小视频，房山下雪 哦， 下的还不过应该是挺靠近山里边的，这就是山脚下呀。 哦，下的好像挺大的。 72小时也说了，我刚刚路过光华路，边上一姑娘开的大奔，上面全是雪，挺厚的。哎呦，但是那姑娘的车窗是开着的，就没好意思拍人家。离远了一看，哟，哦，一天津牌子，羡慕天津能下这么大的雪。 哦，天津下。 嗯。 哎呀， 天津的雪特别大， 真的呀， 嗯， 就差这么点距离，就差这么多， 是 结界。 连房山都下成这样了，我们大兴也一直一滴儿都没下， 真的，你们大兴也没下， 一滴儿都没下。 哎呀， 咱们马路东边下了，马路西边没下。 啊，行好，关于雪的讨论先放一放啊，我们继续来推荐老字号 啊， 该不齁样了。 你不就是说这个外地 一家就一家啊， 就一家是吧？那关键你得看哪来的人， 哦， 多的规模， 真的， 对不对？ 那咱们从那个、 先来个团， 五湖四海都说一说。比如现在非洲来的朋友，你准备请他吃什么？ 非洲来的朋友涮羊肉吧。 为什么呢？ 因为相对简单。 哦， 他也 凭什么非洲来就得吃简单的？ 哎，非洲人见过羊吗？ 见过啊， 吃羊，我那次他吃羊， 羊 吃羊吗？ 吃羊。 哦，羊在热带也会生活吗？那毛那么厚， 是什么羊都有啊？ 对 啊，不是说光是咱们那种小北寒羊。绵羊对吧？ 啊， 南方人也吃羊 吗？孤陋寡闻，孤陋寡闻。您 南方那个羊是带皮吃的，咱们北方是不带皮嘛？ 哦， 对吧？ 对对对，非洲， 啊， 吃涮羊肉， 吃涮羊肉。 哦， 啊，这个 考没考虑过非洲朋友不会用筷子这件事？ 你那个 拿手抓吗？ 啊、你那个东西，你那个拿叉子照样能往外挑吧？还能有漏勺呢，对不对？ 还能拿漏勺 啊？那怎火锅不行吗？ 行行行， 对不对？ 这个算你蒙过去了 啊啊！咱们就说国内的啊，快点快点！ 我刚想说爱斯基摩人来了、啊、吃什么？ 爱斯基摩人来了吃那个什么呀？ 吃什么？ 吃南方菜。 南方哪个南方？ 就江南啊，这北京没有说特别广味的这种老字号嘛， 哦、 对吧？ 嗯 嗯。说国内的， 国内 别说，那我自己说吧，我不用你给我提问了啊。 河南的朋友来吃什么？ 河南朋友来，我觉得如果人多的话， 哦、 就是好多外地朋友来、嗯，我就是晚上 嗯 打电话订那个房山或者厅里馆的， 干嘛呀？ 因为就晚上你订才不是套餐 哦， 对吧、 哦？ 你要自己订去那种吃桌餐的话。嗯会比平常要好。 为什么请人河南的朋友就吃这个呢？ 不光是河南，我刚才说了，只要外地人多的话， 哦， 这因为其实我觉得北京菜啊，它有几个来源。第一是这个宫廷菜， 哦， 这个宫廷菜其实不仅仅是北京一地的宫廷菜，它这个宫廷早年习惯吃什么。善于吃什么，包括能什么能上桌，什么不能上桌，他从很早以前就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传承线，对吧？你说刚才你问我为什么河南的朋友来，因为河南也是古都啊， 对 啊，他对这个相对习惯 哦， 对吧？你比如说齐如山当年在他那个书里头就说中国的这个宴席菜，他这个什么能上桌，什么不能上桌，这个等级是很鲜明的。这符合这个很多做过古都这些地方人的这个饮食习惯， 嗯， 对吧？到你比如说他说这个西周的时候，那个鸡、猪、羊这是比较多采用的东西。到汉代，羊就少了。那么到这个宋代，逐渐出现海味啊、河鲜呐、啊。到明清怎么，它是一脉相承的， 哦、 是宫廷的这个东西。第二呢，就是全国各地的。全国各地经营的，你比如说北京会馆那么多，而且这些会馆，这为什么有这么多会馆呢？就是全国各地到北京进行科举考试的，这些地方精英会有很多菜流传到北京，特别是北京的过去的很多老字号， 嗯， 这个鲁菜馆，为什么有一个名词叫京鲁菜呢？ 哦， 就是并不是山东本地发源的东西，但是呢，留在北京的这个鲁菜馆子里头。它就成了北京的鲁菜。你比如说，这个现在老字号汇丰堂 哦， 啊，包括致美斋，当年都有一个名菜叫烩爪尖，烧烩爪尖， 嗯， 就是猪蹄吗？就是这个苏州的这个状元陆凤石当年住在南城，那么就把这东西就留给了致美斋，后来就传承出来。你说它是不是鲁菜？山东没有。你说它是江苏菜吗？江苏苏州也没有了，那只有北京有这样的东西。包括你像赛螃蟹，这个是当时当这个内阁中书的这个任凤苞，他江苏宜兴人，他就把这东西留到这个叫广和居。哎，那么这一路的菜，那就是北京菜的一大来源。还有就是满族菜，对吧？八旗进关，然后呢，在北京，这是他的等于是他的故乡嘛。然后砂锅居的白肉，包括他那个炸子盖、炸肥肠、炸鹿眼等等的这些东西，还有北京人爱吃卤肉， 嗯， 包括烤鸭，这都是满族带进来的。你说涮羊肉呢，可能来源更早，嗯，不好说它一定是谁的，但是跟这些马背上民族很有关， 嗯， 啊，对吧？这一路的，还有呢，就是清真菜，清真菜就是因为它的很多。不同区别，所以造成了他的饮食习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有很多他自己独特的东西，比如说北京烤鸭，你光是挂炉焖炉的吗？ 啊，除了挂炉焖炉还有什么？ 还有清真烤鸭 哦， 对吧？清真烤鸭当年是北京这个清真老字号童逸轩研创的，它有三样不同。第一是这个花椒水烫皮。然后烤鸭的时候，你不是外煮、外烤、内煮吗？里头灌的是这个花椒水。 花椒水。 哎，对。然后你这个上炉烤的时候，它要刷香油，哎，这样皮也更脆，哎，这个就形成了它更独特的东西。它很多都是拿来主义，然后它再加行，进行改造、研创、发明，然后又有新的菜品。所以我觉得北京菜基本上 是这三路，是吧？所以你说，不同来的地方，比如南方的或者人多的时候，我就愿意带他去宫廷菜，那个是，就北京作为首都的一个名片。 嗯， 你比如说，要是喜欢吃小吃的，那就咱们就去一些护国寺啊，或者说一些，这种比较高大上的老字号，不是。还有比较高大上老字号呢，你去吃他那个点心， 哦， 对吧？就是不同的来源，你给他分配到不同的地方。 要不就愿意让杨伯侯是吧？伯侯样带着我们一块儿去吃呢，对不对？你吃的过程中，你吃的他说着， 真是 对不对？ 哎， 你吃的就会更有滋有味 啊！您吃的我看着。 对， 那您占着嘴呢嘛，对不对？ 您得给我们 是嘴就是两项功能嘛， 之一嘛，是不是？ 对对对。 好，来，咱今天呢有好多朋友在这个有一些问题啊，咱们解答一下。多拉木木闹说了，说紧急求助啊，三十中午20个人的家庭聚会，现在哪还能定上啊？ 哎呦， 淮阳府和便宜坊的大包间都已经没有了， 没有。 中轴路的沿线或者北边都行啊，适合老人孩子的。 来吧，薄荷样， 唐宫。唐宫现在还有吗？ 我估计中午的话应该还好、 不一定，因为现在好多人真认识中午。 主要是我们 中轴线 也不是这些餐厅的经理，我们告诉您有和没有都不是多数。 对， 第二时段正好鸿宾楼的总经理高总在，咱问问鸿宾楼有没有地儿，20个人的。 我估计一会儿问问高总， 对， 因为中午， 因为 那 天中午 我自己去鸿宾楼打包一些凉菜，然后呢，等着晚上年夜饭用。 哦， 但是已经就全满了，好多年前了。 嗯， 那现在更得满。 嗯， 是吧？ 一会儿这样，我们再琢磨琢磨啊。这个，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谁？KOP 说了，孩子办百天酒，麻烦给点建议呗，哪儿比较好呢？ 这范围太大了。 他在哪儿啊？ 没锁。 哟。 来，薄荷样，你这也是有孩子的 人。谁办过百天酒啊？ 薄荷样啊， 你办过，赵导。 我办的那个饭店都已经不开了。 就是因为你办了一回，是吧？ 办砸了。 那个以后还会开的，他现在在装修呢。 他多少人也不知道。 对。但是我觉得上周咱不是推荐那个大的包间吗？ 对对， 那个四里民福 那 个茉莉厅，6个桌子，正好办那个满月酒。 合适合适。 包括我说那九龙山那个鸭王。 啊， 那个大厅是吧？是那一个小厅啊。 是的，是的，是的。 包括有一顺，它2楼有一个小厅。 对 ，KOP，您得告诉我们您大致的方位，想在哪儿办，对不对？ 还有人， 大概多少人？ 大概是多少人？有的孩子办百天酒，可能就请至亲好友2-3桌就够了。有的可能人家得摆个20来桌的哈。您得先把这些信息分享给我们，好不好？然后马珍茂说：“哎呀，我特想看非洲人如何从火锅里边抓菜吃。” 这是孙超老师提出的课题啊！ 真是，这个必须得让薄荷样给你演示一下。 也有国标说了，说要有外地朋友来了，我就拿这个招呼他们：白面绿豆面2:1，加香菜摊成片，卷了之后切了炸。 这是什么呢？ 这是炸鸽子吗？不是吧？ 搁 加香菜， 搁着是绿豆面的， 这就是人家家的自己的独创的东西。 嗯， 今天菜都没有。 啊，有任何的问题，今天我们聊的是老字号啊，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7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0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即日起至2018年3月5日，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第二运村图书大厦举办百设万种图书优惠大联展活动，期间购展销图书满百赠50，满50赠20，详见各店海报。 有惠年货迎新大狂欢，1月27日扫汇入活动，品类低至4.9折起，万种商品狂降一天，部分门店营业至24点。来有辉把年味带回家，迷生超市百姓有辉。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有礼，7座大空间，7乐无穷。 1月1日至2月15日购车，符合条件，低至3成首付，享2年零利率，更有5000元置换补贴等。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10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工您好。 哎，您好。 哎，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好的。那么明天早晨上班上学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还有3级左右的小北风刮着，感到呢会是寒风刺骨。那么明天白天虽然是晴朗的天气，但是在冷气团的控制下，最高气温也只有-4度左右。白天大部分时间呢，还有3到4级的偏北风，这个感觉天气也是寒冷的。这次冷空气呢，对华北地区的影响啊，虽然不是北风呼啸，但是影响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气温呢也是持续的低迷。明天夜间最低气温要降到-12度，周三、周四白天最高气温呢还在-3到-4度。到了双休日，最高气温也仅仅回升到-1度左右，所以大家外出呢要注意啊，防寒保暖。另外呢，这次冷空气影响的范围很大，就华北地区而言啊，气温都有这个明显的下降。比如明天白天，天津的这个最高气温只有啊-6度，最低气温呢要降到-12度。像承德、张家口和大同啊，最高气温都在-10度以下，最低气温呢将在-20度上下了。所以呢，前往这个长城以北地区可以说是天寒地冻，更要注意啊，防寒保暖。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看来这一段时间这天气下降的比较厉害，而且比较快哈，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防寒保暖，多穿点衣服，这衣服别着急脱哈。好嘞，谢谢全工，那明天我们继续连线，谢谢您。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保费满额，免费享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北五环的奥林西桥到顾家庄桥由西向东，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西四环的定慧桥到岳各庄桥由北向南，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7:34，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第二时段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啊，这是著名的北京老字号鸿宾楼的总经理高建林高总，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掌柜攻略联合创始人叶浩峰，您好。 大家好。 哎，今天呢我先问这个高总一个问题啊，就是三十中午咱们那儿还有这个20多人的一个大桌子吗？还能订上吗？ 现在比如说中午晚上全没了， 都没了， 只能订早点了。 早点应该也得停 了。哎呦我的天。好吧啊，得嘞。今天咱们说的是老字号，刚刚咱们说到了老字号，我不知道现在您作为这个总经理啊，现在咱们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京城的百姓，还是外地来的游客，对于老字号的这个感觉怎么样？ 现在呢，可以来说啊，现在人在这个对食品食物要求的情况下，还是比较追崇于老字号的。是吧，随着近代这个由于这个商务宴的减少，是吧，咱们居家的还有一些这个外地来客，对，还是都比较追崇咱们这个老字号。加上政府这几年呢又是大力的宣传和扶持老字号，是吧，因为这个老字号既然能传承到今天，也是最起码有一点的食品安全的保证，才能使它传到今天。 但是老字号说句实话啊，就是因为可能会隔着那么一两代人，有的时候可能太小的朋友他不知道，不太清楚。 对， 甚至您说到老字号，很多老年人或者包括我们经常做节目的，我们可能会知道您是主打什么什么菜的，但是很多年轻的朋友您带他去吃吧，他觉得诶，这是什么馆子呀，去了之后他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但是呢，通过现在一些新的这种社交媒体，好像大家了解的会相对少一点。我估计这个浩峰会对这个比较有研究，包括现在怎么让年轻人更多的知道咱们老字号， 对，怎么推广。 对， 其实说实话，作为我本人，其实我是80和90后踩着这条线的89年的，然后我平时其实很少去这种老字号，因为这个可能有些朋友可能我会推荐我说这个味道不错，但是年轻人好像对于这一块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老字号有自己独特的这么一个客群，当然他怎么样去在年轻人中普及起来，我觉得还需要去利用一些媒体的一些方式去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包装和教育。这个蛮重要的。 好，那哎，高老师，因为我跟高老师也认识好多年了，我认识高老师那时候，高老师还不在鸿宾楼，在老西安， 在老西安。 对，那时候可能接触的年轻人相对多一点，因为咱有一小窗口卖那羊肉串， 对， 对吧？因为那块有好多那年轻人从那儿过，因为再往那边走就是国四小吃也有，是吧？ 对， 然后有那卖乐器那一行。然后就有好多年轻人从那儿过。现在咱们那儿来的年轻人多吗？比如鸿宾楼？ 现在呢也是比较多的。他这鸿宾楼呢，就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他有时候一个靠这个媒体的宣传，是吧？这几年咱们老字号也不像前几年了。过去呢，作为老字号，有时候老人来讲呢，就是说这个要靠口碑，不要去做广告， 对， 是吧？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咱们现在像咱们鸿宾楼。也利用什么微信呀，利用朋友圈啊，包括就是说媒体报纸这些呢去宣传，是吧，吸引的年轻的顾客。咱们老字号呢，刚像主持人所说，也是靠着老一代往过带，是吧，有的就是年轻人为了取悦父母，是吧，陪着父母老人去，是吧，吃过以后他感觉到老字号的一些这个风味特点，可能他会再来，是吧。所以咱们现在主要来讲的是这一块的人群比较多，还是偏的中老年比较多。 对对对，今天其实您两位坐在一起上节目啊，就代表了一个现象了。 对不对？您其实就代表了那些带着孩子们去吃我小时候就是吃这个长大的，对吧？ 对。 还有一部分呢，就像浩峰这样的，我从来没吃过这个，但是呢，我通过朋友圈，我发现，哎，我的哪个哥们儿、哪个朋友，他们去吃了还不错，对不对？我不知道那个，因为你是掌柜攻略的联合创始人， 对， 咱们掌柜攻略都干点什么呀？ 掌柜攻略其实是一个针对餐饮商户看的一个媒体，一个微信公号为主的一个媒体，那他会给一些餐饮商户提供一些经营攻略类的一些管理类的一些内容，然后对进行一些传播。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要开一店， 是， 我就关注一下你们教我一些开店的方式方法，怎么能让生意更红火？ 是的。 哦， 哎，那您是不是得做好多线下研究？比如像您要给那个高老师他们那儿做一下这个攻略，那您起码得去他们那儿，得发现好多问题，对吧？就比如咱现在。笼统的说吧，就是咱们既然要说老字号怎么包装啊，怎么推广啊，那您说现在您观察到的老字号现在存在哪些个您觉得可能有很大改进空间的地方呢？ 我觉得我最近在观察一个，我最近在看一个纪录片，叫，不知道两位主持人有没有看过，叫《我在故宫修文物》。 嗯， 我觉得这个故宫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这个文物的一个景点，它在这个新媒体传播上做的一些这个策略和一些方式，我觉得很值得我们餐饮行业的一些老字号去学习，利用一些这个原来老旧的一些元素的一些 IP 化，重新的去包装它，让一些年轻人去认识到这个老字号，这个在这个发扬过这个传承过程中的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点，进行重新的这个塑造，然后在年轻或者是叫中年人这个客群里去唤醒它。我觉得这种方式，我觉得是在这个故宫这个传播案例里，我觉得比较欣赏的。 举个例子，咱就拿那个高老师那儿鸿宾楼，比如说，你给举个例子， 对对对， 就是高老师他们那儿全羊席是吧？是非常有名，哎，我没说错吧？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我现在就经常恍惚，不是高老师他们那儿全羊席是非常棒的，这个也北京起码别的地儿没有做的，只有咱这一家。就咱怎么通过您刚才说那套那个挺好的那个概念，怎么把他这个让比咱年龄还小那些人接触一下这个全羊席啊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在给我出难题了。其实我刚才更多的是讲的是一种概念。当然，我觉得如果全羊席这个方式的话，或许可以把羊这个 IP 能不能利用一些新的一些手法或者是一些 VI 的表现方式，让它变得更生动活泼一点，而不是简单的只是一个食品，它更多是一种代表一种形象。我觉得用这种方式，然后再结合出品上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门店里的一些宣传的一些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有可能会让更多的一些用户，让更多的一些食客了解到，或者是认知到。 你们今天说的这些啊，让我想到了好早之前。在某一届的春晚上看到一个小品是牛群和冯巩老师演的，叫什么点子公司。 对对对， 记得吗？ 对， 我估计高总肯定有印象啊。估计你还小，浩峰还小，可能没看过。 我还真看过。 看过哈。 看过。 大致呢就是一个这个企业，然后因为这个业态的变化开始走下坡路了。然后呢牛群呢就给他出点子啊，整什么一会儿拯救了一个方便面厂，一会儿拯救了一个气球厂。类似于其实也是。这样就是现在可能我们的业态，餐饮这个业态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但是受众群体在不断的变化，而且年轻人喜欢的是更新鲜的东西。什么新鲜？我去干什么？但是老字号呢，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历史，有的是内涵，有的是功夫。就是您现在可能去吃一些新的东西吧，经不起推敲。说句实话，经不起推敲。但是我们的这些，您包括全羊席也好啊，盐爆散丹也好啊，等等，咱们的名菜，随便拿出一道来，都可以说出它的历史。这个可能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更有吸引力的。但是怎么让他知道，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咱们就拿全羊席举例啊，这是一个鸿宾楼享受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过去来讲，这个经过这个老一辈的，是吧？师傅们传承和研究，发扬是吧？把这挖掘了这个全羊席，但是呢，销路不是太好。他近期咱拿一年为例，是吧？咱们鸿宾楼呢，通过微信，包括这个朋友间的微信，包括鸿宾楼的微信圈，经过转播，是吧？传播，是吧？咱们鸿宾楼就这个全羊席，就在这近一年来中，直接卖了30多席 哦， 就说这一个就是靠这个宣传。 嗯， 这些呢不单是都是老人，像吃这个有这个文艺界人士，是吧？有这个说唱界的人士， 嗯， 另外还有一些年轻人， 嗯， 有的是给家长过生日， 嗯， 是吧？有的是想聚会，想品尝一下，是吧？这个京城清真餐饮第一楼鸿宾楼这全羊席，是吧？通过这个呢，我们也是受到启发，就像刚才这二位主持人说，这个叶先生在研究这个，我们也是靠说您不能靠吃老本，是吧？说这老字号不能坐等， 嗯， 要出击，要利用各不同的各种的媒体宣传自己， 嗯， 是吧？让广大食客，尤其吸引年轻人， 嗯， 尤其我们感觉啊，现在有些年轻人吃饭是直接拿出手机来， 是是是， 哎，这一搜。是吧，大家都说哪家好，说那可能就要到他们家去尝一尝，是吧？咱们所以呢想就做足这个文章，发扬这个把老字号发扬光大， 而且他的这个定位特精准。 嗯， 就跟现在我们朋友圈有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广告的推送啊，这些广告推送不觉得烦，为什么呢？大多是你关注的，比如说车，有的可能朋友圈，比如说涛涛的朋友圈推的就是宾利给他推的一个广告， 你就是夏利， 上我这儿就是夏利推的，对不对？然后说，但是他是跟你的这个支出啊， 他等于是 都是结合的。 我们被大数据分析了， 没错， 对吧？ 但是没办法，我们就是大数据其中的一份子。 哎， 这个因为我们微信支付现在用的也很多，那一支付一看，哟，您这一个月光这个吃饭开销20000多。啊，其中一大半全是在老字号，好吧？ 嗯， 他就比如说那个咱们鸿宾楼在微信上做广告了，那直接就给您推鸿宾楼最近又出什么什么菜了，他这个非常的精准，而且呢，这个好像在这个相对也是简单。比如说您直接就是关注一个什么叫微信广告小助手，这个我不太知道啊，这个也是他们业内人士给我发的，说关注这个东西就可以直接有一个详细的引导，您就可以在这个微信上面做广告了。 嗯， 类似于像这样，我包括像浩峰可能对这个更了解一些，因为这个肯定是你们的一个宣传渠道。 对，您跟我们说说这个。 这个说实话，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有个叫烧客堂的一个餐饮行业在线教育的一个平台，也打算在微信朋友圈做这个投放。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媒体的渠道跟原来传统渠道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它可以进行一个很精准的投放， 对， 可以分析出这个用户的画像。比如说像老字号，它可以分析到年龄层次是多少，35岁到45岁之间，然后月收入大概在多少，然后它平时浏览的一些信息，是比较符合的，定向去投放，这样子的这个整个投放的效率还有它的投资回报率是可以可控可计算，而且相对是比较高的。 而且说句实话，老字号太有的说了，就比如说在微信上就那广告啊，那一短短的时间，咱就请出一老师傅来，就把那炒菜的过程做成一个 小视频。 哎呦，我见过老师傅做菜，那简直就是艺术，整个的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整个干净利落碎，啪啪啪，这菜就出来了。而且最后再把那菜一拍，这个我可以当第二职业，当个小导演什么的哈。这个你看，说到老字号了，有朋友问了，说这个 AA 问了，想问一下高总，北京的鸿宾楼和外地的鸿宾楼有什么区有什么关系吗？他说山西太原也有一个叫鸿宾楼的。 可以负责任的说，鸿宾楼只此一家。 哦，好的，明白了， 哦，啊，明白了。 还有这个莫妮卡说了，说我就喜欢老字号，不为别的，打小就好这口。 哦， 哎，这也是，这个从小就吃。那我想再问问高总，因为高总不知道您从业有多少年了。 要说我从业这个行业时间，至今38年了。 哦，38年， 是80年上的班。 哎呀， 是吧？ 您上班就在老西安吗？ 没有，我上班比较那什么，基本都在西城。 哦， 我学徒在考试馆。 哦， 都在西城。 那等于您是从80年开始从的业。 对对对， 正好 花天走一遍。 对， 但是有一局限性，本就是在清真。 哦， 您本人是 明白明白。对， 刚才您说这，我觉得这老字号啊，它每个老字号有自己每个老字号的故事。 是是 是， 是 吧？尤其咱们北京西城这些老字号，花天起家的老字号，它的故事都是比较是感人的，是真实的。 对， 是吧？你像鸿宾楼这个，咱就是从迁到北京以后，是吧？在新深受这北京包括穆斯林和广大的这个美食家爱戴，是吧？给他称为他为京城清真餐饮第一楼，是吧？这是他的美誉。由于他的菜，是吧？说这包括着这个红烧牛尾啊、盐爆散丹， 是吧？葱烧海参等等，是吧？这些都是代表了鸿宾楼的功夫。 嗯， 另外也在变化。 嗯， 过去呢，咱们的菜呢讲究色重，是吧？味儿要厚。 对， 现在的随着健康时代， 嗯， 是吧？它也都是在逐渐的减，适合于现代人的口味。在调整。 刚刚我就还想问您呢，因为您那时候刚从业的时候是80年代，也算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那时候啊。那个时候的人，我觉得可能他的物质也不说特别的丰富啊。下馆子吃饭其实是一件挺奢侈的事情。 对对对， 那个时候不知道从菜的口味上来讲，跟现在比，他都有 那时候比较偏重 哦，口味重一些， 因为毕竟这个生活条件、 嗯、 是吧、 嗯？ 说这稍微重一点。另外，咱说句 油水得多， 油水大一点、 嗯、 是吧、 嗯？ 说过去您要说饭馆认识个人一进去， 嗯、 是吧？一聊说认识谁谁，您看出来那菜 就不一样， 不一样，它就油比较大，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那个年代、嗯、是吧？现在您要说这一盘菜炒出来顺盘流、嗯、或菜油，大家肯定就要反感了、 哦， 因为它对这个身心的健康是吧？它就是。 嗯， 不合适，所以怎么办、嗯、是吧？现在也必须要改，刚才我不说了吗？现在我们也在改，是吧？也在减色减味儿。 哎，高老师，您说就因为好多年前咱也就都一块聊过这些老字号怎么革新啊，这些就是您从您从业者的角度您来看，就比如说咱现在老字号之所以不吸引像郝峰这样的，可能像我们这样年轻人不愿意去，它主要是问题在哪几方面？是咱的装修有问题啊，还是咱那菜品那摆盘啊设计有问题啊，还是哪儿的问题您觉得比较多？ 主要呢，这是一个装修，另外一个、 嗯、 刚才您所说的摆盘，刚才我们在底下也聊、 嗯、 是吧？因为老字号它为了它的传承下去，它注重的就是一个味儿型， 嗯， 是吧？它在这个过分的包装上，它就稍微差了点意思， 嗯， 是吧？这讲究是实惠， 对。 说老说到老字号，您吃饭说吃了半天没吃饱， 嗯， 他是怕这个， 嗯， 是吧？他就是按这个传统的，是吧？一般咱们订菜量都订在十人量， 嗯， 是吧？所以每盘都订在十人量，这是将来需要我们这个要有待研究的， 嗯， 是吧？ 对，原来有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 嗯 啊，但是呢现在啊，说句实话，这餐饮竞争是越来越激烈， 嗯， 就是每天你得有多少新馆子过来， 对， 你又有多少的这个可能去年刚开的馆子啪就 倒了、嗯、 所以老字号本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一直立足着，本来就说明了人家实力雄厚，人家拿这个味道来吸引这些客人。但是呢在新的时代，他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新的方式方法，就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咱还说微信啊，就离咱们最近的、 嗯、 微信里边投这种小广告， 嗯， 不能叫小广告，投广告，对不对？这种刚刚说了它的优势就是非常定点，非常直接啊，他知道直接下放给什么样的人群，爱吃的人群肯定能收到。 嗯， 而且广告内容，你看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些微信，我觉得就能成为您的广告内容。比如说寂寞无人相告说，我就是吃着老字号长大的，我的父亲是1970年参加的工作，就在当时的丽丽餐厅。 嗯， 哦，他呢是84年的，上的幼儿园就是北京餐饮集团的内部幼儿园。 哎呀， 我的天，那伙食得特好吧？ 这是炫耀，是吧？ 然后说人家父亲呢，当过一段时间丽丽餐厅的负责人、 哦， 然后集团内部的各个单位啊、兄弟单位都会互相的参观学习，多好啊，这个氛围。 嗯， 然后我父亲就会带着我去什么都一处啊、一条龙啊什么的，这都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去过。 厉害。 嗯，您看看，讲述一下他的故事，这就是一个老字号的最好的宣传， 对， 是不是？ 嗯， 好嘞，咱这个跟两位聊着，我们先这样，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小爱说了，我吐个槽啊，其实我特喜欢老字号，装修也没问题啊，就是没问题啊，但就是去吧，服务员的态度特别值得吐槽一下 啊。对，因为老字号，我这么说啊， 人有的时候特别多，就是我去过的好多老字号太挤了，服务员咱实话实说啊，是真的是工作量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都是超标的， 这反正绝对是问题之一。 对对对， 像浩峰他们肯定对这些餐饮不说老字号、这些新开的馆子你们肯定都会有深入的研究， 对， 你们分析过老字号现在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或者亟待整改的问题，你们大胆说。 对，您 高总就在旁边， 举一个您改造过的这些或者您通过您那个朋友圈那个广告给他们带火了这实力给大家听听。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字号在我们年轻人看来更多的带有一点非市场化的一些这种标签，就是原来很多的时候是可能是老一辈来了或者是宴请啊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现在如果充分的市场化的竞争之下，所以他们的其实在营销啊还有在一些经营管理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服务上，都是会有一些那个欠缺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原来觉得我自己的菜品就特别好，然后服务呢就有点您要来不来的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餐饮的这个环境就是吸引消费者非常的难，就是消费者能够来你的餐厅并且持续来你餐厅，它是讲究的是一个综合的体验，不只是要菜要好吃，服务也要到位，环境也要相对优雅。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在老字号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的。 反正所有的馆子呀都会多多少少有自己的问题。 对， 有的时候呢甭管再好的馆子你经常去吃你就发现有的时候呢，比如说高总在的时候那菜品保持得特别好，但是高总一不盯店吧这菜品就蹭蹭蹭的往下下，但是有时候呢可能新的客人他就赶上高总不在店的那时候了，所以呢怎么去把控这个菜品的出品也是一个问题，这就问题太多了。咱问一旁的啊，浩峰，现在你觉得我要开，比如说我吃喝玩乐大搜索要开一店， 要开一个烩面馆， 你觉得做什么好呢？ 做什么好呢？这我得负责啊！我要说， 当然了，对啊，说不定听了节目，好多人就投钱开去了。 真听你的，你说开什么，他待会儿就开，开不好。 以我的观察，建议你还是不要做餐饮了比较好。 这唱衰才你啊，这个。 其实这个我说做餐饮其实很难的，比如像鸿宾楼有一百多年的这个历史，是在你从整个市场来看就换手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它能活下来一百多年，不管它有很多之前的历史的一些非市场化元素还是怎么好怎么样都好，它能活到今天说明说它一定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那肯定的， 一定是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那肯定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人都想做一些餐饮，都有一些不管是开餐饮啊开咖啡厅啊都好，这个都有很多这种梦想，但是现实是比较残酷的。去年我们研究过很多的一些餐饮数据，发现在北京这个城市关掉的店比开掉的店开的店要多。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是的是的，这也是在一个整合啊。 是的， 肯定我觉得随着这样的整合餐饮会越来越好。而且呢刚刚通过你说干什么都别干餐饮啊。说完这句话呢确实觉得可能有点心疼对不对，我们其实也算是这里边的一员。我们觉得真是心疼，但同时我们也要就是为像高总这样的一直在老字号的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向他们致敬，真的。 是的， 但凡他们有那么一两年不把关不严格要求自己，这馆子就没了，再也没有鸿宾楼了。而且现在人都精着呢，不听故事，你跟人讲故事没用，关键还是菜品。所以呢这个鸿宾楼是我们一直去特别推崇的，就是谁吃老字号鸿宾楼它的出品没有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屹立不倒的一个 原因， 关键的根本，这也是咱们淡餐饮的最里边的一个所谓的窍门。好吧，今天跟两位聊得非常开心，但是时间的问题咱改天有机会咱再接着深入的聊，好吧？ 好的， 谢谢两位，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刚刚特像一个那个论坛 是吗？高端论坛，哎， 对，专门聊聊老字号未来的发展走向。 对， 这个咱趁着余温聊一聊，你们觉得呢？尤其薄荷酱， 薄荷酱 看了那么多的老字号， 你作为一个， 啊，你觉得未来 思想很老的年轻人 啊， 对吧？你兼具了我们讨论的各个群体的特点 啊， 你又有文化， 哦， 是吧？还懂这些老字号的故事 啊， 也不用人家给你讲， 嗯， 吃上口味你也懂，那你又是一个年轻人， 啊， 对吧？ 就你还是你说的那个。是思想很老的年轻人，啊， 高知分子 啊， 你经常去这些老字号，你觉得他们的问题在哪 儿？问题啊， 嗯，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什么叫老字号？ 不要用一个问题回答另一个问题。 你先 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叫老字号？ 这样的嘉宾谁请的？啊， 换一波嘉宾吧。 什么叫老字号？ 什么叫老字号？不知道呀。 就是光是那牌子老就是老字号吗？ 对，当然不是了。 他就光拜那牌子，他是老字号吗？ 当然不能了。 所以他现在很多老字号的问题就出在这儿。 哦， 你说是不是？ 菜不行，就是牌子老。 不是不是，没特点。 哦，谁没特点？你说说。 你猜吧，哎，你就猜不着，对吧？ 这个曲艺界的习气太浓重，是不是？说两句话就要抖包袱。 不是，关键是我觉得啊，这个问题，我跟这个老字号的专家陈连生陈老爷子有过一个讨论，有他跟我说过，老字号得有几个特点。 哦，您说， 第一，年头得够，这是国家的标准， 是50年以上，是吧？ 对，50年以上。 嗯。 第二，你得有特点特色。 对， 过去那些老店甭说你是不是老字号，为什么能形成老字号这样的文化，就是因为它特点鲜明， 就是镇店菜，是吧？ 不光是菜的问题，你作为商业，你比如说过去瑞福祥卖绸缎的，为什么都去他那儿？他就是质量好。 哦， 你甭管是哪儿的东西，他自己画了一个标准，既便宜，质量又好，就是性价比高，所以人都到他那去嘛，对吧？你这个 得是质量信得过单位， 质量信得过，你这是立店之本嘛， 哦， 对不对？还得有什么呀？有好的经营者。 嗯， 过去有句话叫这个，庄稼钱万万年，买卖钱60年。 哦， 为什么说60年？就是一个经理人的一个职业生涯周期，你只要换了经理，这个买卖一定。这个风格就要变 哦， 你能保持一致下来几上百年，为什么那么难呢？这个风格很难保证。 嗯， 所以为什么提倡老字号？那就是有好的职业传承，有好的特色。 嗯， 对不对？还有一点，这老字号一定得与时俱进。 哦， 你变的是什么？你的内容形式其实都可以变，关键你的这个营业的精神不能变。 嗯， 我觉得这有这四点的才叫老字号。你现在很多的老字号，你这些都丢了，就剩那50年的牌子，就没用了。 你看看， 比如说 呢，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它的里面的手艺得传承有序，它的那些菜得有根儿。 嗯， 就是这两天就跟那个冯怀深冯老师聊，因为他不是那个烧饼的非遗传人吗？ 对对对， 他就在讲，就是现在过去他们那辈70几年的时候，都有师傅带，传帮带，一定要就是有拜师仪式，然后真的是师傅把这个师傅不仅教你手艺，教你做人，他一辈子就做这烧饼，他任何时候他闭着眼睛做这烧饼也是1两6一个，1两面，剩下的是6两的水和芝麻酱，然后任何时候做的烧饼一切开都是18层。然后每层都有均匀的芝麻酱和热气儿，就是他是这个手艺是有根传承有序的，就是他师傅这么做，他师傅的师傅也这么做，然后翻过来冯老师在收徒弟，他还是这么往下教，但是现在很多老字号就是有一壳在了，就没有里面的手艺，就是或者说就打了折扣再传下来，就这个可能就是对老字号是一 个 伤害。 你说那个特色其实就是你说这个传承就是过去人家那个特色，你说刚才来的是鸿宾楼， 哎， 对吧？鸿宾楼是哪儿来的？原本不是北京的， 对，它是从外地来的， 它是天津来的，当年周总理请过来的，对吧？过去鸿宾楼在西单，挨着谁？跟谁特别近呢？跟又一顺特别近。为什么我说这个传承就是那特色呢？又一顺的都是清真馆子，又一顺的徒弟不许到鸿宾楼去看去。 嗯， 我这儿有我这儿的特色， 就是。 但是呢，现在这个因为技术交流， 嗯， 这个东西逐渐在打破， 哦， 对吧？你像过去这个，天津的清真菜讲的是榨汁儿， 嗯。 你知道什么是榨汁吗？ 不知道。 你看， 特说话特像那捧哏的。 什么是榨汁儿呢？ 哎，对你得来这个，你知道吗？你不能 什么呢？到底是 哎，榨汁呢，就是早上起来、 榨汁机啪一摁是吧？ 有这个什么葱姜大料花椒等等这些佐料， 嗯， 油炸，然后浇汤，浇这个高汤出来的这个汁儿。甭管今天是什么菜，你扒肉条也好， 嗯， 扒羊蹄也好，等等吧，这些都用这个汁儿。 哦， 这叫榨汁儿的。 哦， 北京的像又一顺这种馆子，不是北京过去的手艺，这叫配汁儿。 哦， 不同的菜配不同的汁儿。但是现在因为你像那个过去鸿宾楼是那种榨汁儿，到现在它就改变了，它也变成配汁儿了。但是呢，这个传承，它是从哪哪哪来的，它是也是有序的，但是特点呢没原来那么鲜明的，但是。只要传承有序就好，它有手艺根基在就行。现在我觉得很多问题就在于， 没手艺是吧？ 不是没手艺， 没根基， 没不是没手艺， 没服务， 看给谁， 没装修， 看给谁 哦， 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您咱们都是有体会的，不是说你随便进去，有的地方啊， 嗯， 个别地方不是说你随便进去就能吃到在包间里一样的。服 哦， 对不 对？或者说其他的大人物来的时候，有钱人来的时候，一样的东西，哎，这个见人下菜碟儿，对不对？店大欺客，就指着这老牌子，这个就是老字号的，有些老字号的问题， 对 对不对？ 一定是有些啊， 嗯， 哎呀， 就是不说是哪个， 对，得罪了波尔后样的那些， 今天没给我免单那个吗？ 这都是私人恩怨啊。 反正今天我们没提到的、没推荐的老字号，可能都是这样的。 啊，不一定，不一定，老字号太多了，提不过了。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他以后就在餐饮圈绝迹了。 或者就是经常听我们节目，我们推荐老字号没提过的名字， 嗯， 可能就会面临着要整改的问题。 嗯， 刚才赵导说的，说那个这是传承的问题，后厨传承的问题，是，我也听好多老师傅说，现在怎么传承啊？啊，教一徒弟教了俩月。学了俩菜啪走了，你说这怎么传承啊？ 不 光是这个、 不，我跟你说啊，毕竟是有人爱这个，毕竟就是有人真是踏踏实实学这个， 各行各业都会有爱这个。 还是刚才那鸿宾楼的那个，我拍过他们家一个大厨叫朱长安，然后这老师就是太喜欢做菜了，他是以前干一别的工作，干的也特好，就类似白领这样的，然后30岁的时候辞职来学厨艺，然后现在是鸿宾楼的行政总厨。就是半路出家，他特喜欢这个。 嗯，对，有也不说，就是说所有人都这样，咱不说。 嗯， 你看那个说相声的，不就那一个跟着师傅对骂吗？ 嗯、 对吧？也没有说所有的都跟着师傅对骂， 剩下不就卖茶叶的吗？ 对，反正是对吧？我们说的是有这样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就是老师傅可能没遇着人， 嗯， 就是遇着这种，哎呀，学了半天了，走了，人家走了，你这传不下去了，所以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这师傅挑徒弟也真是看缘分， 这都是命嘛， 嗯、 是不是、 嗯、 啊？你看人家这个季末说了，说老字号啊就得去老店，分店好多吧，他们那个都是年轻的孩子，他不懂啊。就是比如说去那个砂锅居，就西四的砂锅居，有一次跟他爸爸的一个朋友去那儿吃饭，那个肉啊切的有点镰刀， 嗯， 然后呢就叫来一个服务员，这服务员呢就上点岁数了， 嗯， 人家一看拿那筷子一滴溜，直接二话没说端着就走了，又重新换了一份。 嗯嗯， 这就是懂嘛、 嗯、 你要跟比如说可能刚来的、 嗯、 他还不太了解这菜怎么做， 你滴溜起来他帮你揪一下， 哎，好了， 你慢慢吃， 等会儿我给你拿一剪子 是吧， 啊，就对吧， 像都像我这么机智的服务员，人没有问题了就、 那个那年我也是在某著名的小吃店， 好、 哦、也算老店了吧， 嗯， 我要了一个杏仁豆腐， 嗯， 然后呢没汤，中间豆腐也没化开就端上来了、 哦、 我说 你是不是没说清楚，你说的是豆腐， 杏仁豆腐，杏仁豆腐，哎，就给我拿过来了。然后，我一看我就乐了，我就没想到是这样的。然后我跟服务员说这个你这没做完呢。他说我们都这样呢，我就更乐了。 哦， 就是，然后我教他你啊，弄点糖水浇上去，把这豆腐划开了就行了。 啊， 就这点事儿。然后后来他拿回去。 对， 就是我觉得现在好多这个服务员的培训也特别伤老字号， 嗯， 就是服务员的流动性特别强， 嗯， 没时间培训，或者可能培训不到位就上岗了。你这明显就是服务员他自己懒， 嗯， 然后嘴又硬，然后就什么都不， 还碰上你家特别懂的， 没有特别懂，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我去吃，我就觉得哎非常好。 呀，你怎么吃那个？你告诉我，你那是怎么吃的？ 在服务员再给我倒杯水，我 开水 先去。 哎，你这主意高， 对吧？你互相理解嘛， 啊，是， 对吧？和谐社会 是不是啊？人家也有梦想嘛，你帮人家实现梦想是吧？ 对，这个我们刚刚大概用了10分钟的时间啊， 嗯， 搞了一个小型的论坛，特别好，成功的引到了今天的吐槽环节，对不对？哎，大家，我们这边因为老字号太多，而且装我们脑子里的都是那种好的， 嗯 啊，当然如果您吃着不好的，可以来说一说， 对 啊，我们觉得您发什么我们念什么，对不对？ 哦， 比如说 MXH， 人家夸了，说老字号，我觉得转型最成功的，个人觉得得算老吴家卖茶的那个， 嗯 啊， 哎，老吴家，我觉得挺好， 吴裕泰， 除了人家人见人爱的那圆桶。我不知道圆筒 冰激凌， 冰激凌 啊， 冰激凌 啊，是甜筒，啊， 都吃过， 还有各种那种口含糖， 嗯 啊，完全迎合了现在消费群的这种喜好， 嗯， 多好啊， 嗯， 哎，多好，是不是？ 嗯，像你说的这个卖茶的，我还有一个姓张的那个老字号， 哦， 也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经营者的问题， 哦， 嗯，当年这个王经理接这个买卖的时候，固定资产你猜多少钱？ 多少钱 啊， 嗯？不知道呀。 固定就是手里有的资产， 怎么也得十好几块吧？ 不到2000块。 哦，真的。 不到2000块，然后他就是 固定资产啊。 啊， 嗯， 就是手里能花的钱吧，就是说， 哦， 就不到2000块。 这叫流动资金。 对呀，啊，固定资产是那个店铺啊，柜台啊。 没事，我们， 哦，他当年 我们理解了，你接着说。2000块，您说的是人民币还是大洋？ 人民币。 啊，行，明白。 然后呢，哎。他就是经过不断的在跟柜台了解顾客喜欢喝茶的这个口味， 哦， 而且呢会宣传自己。我记得是12年还是13年的时候， 嗯，开始卖酸梅汤， 不是卖酸梅汤，就是他那个他一年的营业额是2亿7000万。 哎呀， 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老字号经营者， 嗯， 他的重要性， 嗯， 他也是转型非常非常好的， 嗯， 对吧？ 你说老字号最老字号的是不是故宫？你看人家这转型，人家那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多棒，啊！ 故宫不是老字号，不是最老的老字号，故宫是1925年开业的。 哦，你看， 对吧？ 你当着他，你不能问这个问题。 那你说最老 的比他更早的还是哪儿啊？嗯， 有啊，你比如边沿坊、全聚德， 啊， 都比他， 对， 对吧？咱们有几百年的老字号， 嗯， 从明代的有几个老字号，比如六必居， 嗯， 比如柳泉居，比如边沿坊。 嗯嗯， 你比如说有清代的上百年的砂锅居啊， 嗯， 这个全聚德呀，都一处啊，这是上百年的， 哦， 东来顺， 那不一样， 对不对？ 你那边，嗯，那时候人家还是人家家呢，对吧？你没法进去， 那不是人家家的问题了。 哦，好吧，这个不说了啊，回答个这个问题吧。疯狂桃子说了，哎，刚才说的那本新书叫什么？就那个绘本那个， 嗯， 还没出呢，还没出呢，等出了， 哦，叫玩去，不对， 不对啊， 不是， 你玩去啊。 这个好山好水说了，博士后那个波猴样的会玩到底什么时候上市啊？ 大概春节后。 哦， 嗯， 人家是想给人家老父亲买一本。 哦， 父亲83岁了， 哦， 特喜欢看书， 嗯， 收藏书最关键 是。哎呦， 有， 人家好的人家才收藏。 那这个书就算了吧， 画的还是不错的。 这书特好，这个今天有视频直播，你正好掏到那 来，我拿着， 真的特别好。 啊，来，你看啊，主要那摄像机，我应该看哪个机位？ 这个 太专业了，带大家看啊， 哎， 看这个画啊，来，我把字儿给你挡着，看看这个画。 对，商务出的 非常好啊， 值得珍藏啊！ 什么什么什么出的？ 值得啊！ 什么出、 啊、中华书局出的啊、嗯、哎呀它特别值得珍藏啊、嗯、好好这个来这个书咱们先放一放、啊嗯、 对 咱们回归到我们的老字号 啊 我们推荐啊今天主要是推荐 嗯 去老字号吃什么菜点什么菜 对 咱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接下来咱们开始推荐啊。不过我们在推荐之前呢，先支个招吧。连心说了，上帝附近有适合50个人左右开年会的地儿吗？来， 天哪， 赵导。组织大局的 上帝呀、啊！ 哎， 上帝、哎、 不许赶 上帝那地方啊， 说地名儿。 哎， 让我想想啊，上帝那头50个人， 苏浙会吧？哎、啊，那边好像我记得有一苏浙会还是什么川浙 会，能坐下 还是川浙会啊？ 他要开年会，得有那个舞台吧，得有投影。 那个我去过那边 川浙会，算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记得。还是什么好像是 你要浙会的话就是苏浙会 因为我感觉好像跟 苏浙会 不跟苏浙会不太一样 哦 一会儿搜一下看我去过那饭馆 哦 那个它也是比较融合的、 哦、 但是地儿比较大环境还算不错、 哦、 嗯 好啊 嗯 这个来吧这个也有人吐槽了 嗯 啊咱先从吐槽开始啊李卓说了吐槽的话一定要吐槽柳泉居 嗯 现在那菜完全不是味儿啊 来吐一下吧，不是后 面。柳泉居， 你同意吗？ 我觉得还，去年的时候我自己去的。 哦， 前年，九月他重新开张的。 哦， 我自己去的，然后 还行。 非得强调你自己去的。 对对 对， 不是跟 这不是给人经理听了吗？这没免单。 不是这意思，就是我自己去，就是不是跟你们去，没面儿。 别 我去那儿没面儿所以呢就是 你跟谁去不重要走哪儿都没面儿 好吧好吧 我去那儿说人家菜别老说你这个人影响的问题 不是我个人影响 嗯 我个人没影响是你们有影响嘛 对 对 对 对对 知道就好说菜 然后那个菜呢我觉得中规中矩 嗯 啊、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差 嗯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这个炸烹虾 哦， 糊挂的有点硬 哦， 嚼起来不是那么好嚼 哦。 你一般炸烹虾你得外头酥里头嫩 哦， 它那个糊有点硬， 嗯， 这是它的问题 哦。 糟溜鱼片呢，我记得好像是，稍微有点咸， 嗯， 但是呢不太影响， 嗯、 因为你这个咸淡是个人口味的问题。那个挂糊的那个，我觉得稍微有点硬，但是你说多。到不到 没有 不合格呢？不 大问题， 对，没有大问题， 有点小毛病， 对，有点小毛病，那可能也是我赶上了， 对对对， 对不对？ 也可能那天、 那天人多，确实人多，我好像我记得我8点去的，还等位了呢， 嗯 啊，所以呢， 没事没事，我觉得咱不用给他找理由， 不是找理由，实际情况你得把他那个背景交代清楚。 咱们吐槽、啊、不是为了贬， 嗯， 不是为了打压， 嗯， 是为了让人家更好。 对， 平时你说时刻。说咱们自己掏钱去吃饭了，不好吃，我还说，哎，把你们经理叫来，我跟你说说，唠叨唠叨。 是 这种人， 但是 太少了。 为什么我要说把这个背景介绍清楚呢？ 嗯、 我去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小徒弟炒的。 哦， 那个小徒弟的手艺，随便的一个徒弟的手艺，反正我感觉，没比那些大师差太多。 哦， 那么就说其实应该还可以。那可能现在后厨又都换人了，因为现在这个厨师的流动也确实非常非常大。 哎、但是说句实话，柳泉居的那个豆包，我是每次都买，只要从那儿过啊，就会买。我依然觉得是超级好吃。 下次尝尝同春园他们家外卖的豆包、 嗯、 啊，好吃， 对、 哎，是吧？ 里头还有瓜子仁呢。 哎，对对对， 哦，好。 而且他那是大油炒的。 哎，来，这个贝贝说了，求一下老字号的点心呗，想买给外地的吃货的朋友，要求是味道好，包装好坏不用计较。 来，赵导， 我觉得那个老字号的点心，我因为我最近这两年来，我觉得印象最好的就是除了那个冯文山老师做的那些芸豆卷那套装之外， 那个是面点， 对，那也算点心吧。 点心和面点 是 不是还有有点区别 是吧？ 对对对 啊，那你给我画一， 我觉得这个都行。我觉得可能听众也没有拨后样分得这么清楚， 对， 人家也觉得那个 太矫情了， 那个 是 行， 是 真的。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我说那个红云楼的 啊， 红云楼的那些小点心， 啊、 对，清真的、啊。然后他那些点心做的还挺，他包装也挺漂亮的， 啊、 是那个青花瓷的那个，就是那个硬纸壳， 嗯、 然后里面放几样， 嗯、 然后呢，保鲜也做的挺好的、 嗯。 我觉得他们俩，包括您说那个，你说面点啊，那个柳泉居的，我觉得真的可以。还有玉华台的， 没 玉华台的那个三点钟。去的时候就全卖完了，然后他 不是他不是送人的点心，玉华台 我觉得无所谓吧， 涮肉窝头不合适吧， 人家说是得送朋友、 啊、对对对， 送朋友， 我就送过外地朋友 窝头 我还送过外地朋友那个烤馒头。 行，你看我们那个赵导风检都给您介绍了，有面的好吃的 位置呢，一点都不便宜。 我再说一个不是老字号， 嗯， 是去年新开的，那个王熙富老爷子开那富华斋饽饽铺， 哦、 嗯， 哎，他那儿东西做的不错。我跟那个冯怀深冯老师也讨论过，说他那儿给的油料都很足、 嗯， 而且呢手法也好。你像什么苏子茶食啊， 嗯， 包括他那翻毛月饼啊，这很多东西你既是茶食，又可以当赠送的点心，而且它包装也好。 嗯、 去年刚开的，它环境也不错。 哎哎，那我再推荐一个，就是那个这个店名比较俗啊，就是那个玉鼎烤鸭店、 嗯， 但是里面有一位老师叫王志强老师。 哦， 我拍过他的 面 馆。面 点大师。 他这名字还是我给起的，那面馆。 王志强是您 给起的。不是面馆， 吓死我！ 面馆啊， 真是好捧人的。 你不能这么连着说、啊。 那面馆太贵了吧？他那个我觉得主要是看着就觉得就是跟那一个果盘似的那种感觉。 你吃的吗？ 我不是我说他会不会太贵？ 那你说送人也不是天天送，200多块钱， 啊、 我觉得 那还行， 八个。 但是人家手艺啊， 是 确实是棒。 对 对 对, 对，他那个面果那个就是他现在是这已经成熟的，有苹果， 嗯， 库尔勒香梨，有石榴，有杨桃。 嗯， 有柿子， 对，我还见他做过小的啤酒桶， 桃子，对， 特好看， 也好吃，也好吃。 对 对 对， 我说他这几个水果状的这个， 嗯、 就是他做的非常非常逼真。 对， 就是咱们那个便利方旗下也有一个从上海迁来的一个做面果的， 嗯、 然后他们那个呢，就比如蒸那桃就也很好啊。咱就说他那桃他蒸的时候底下那个屁股是平的， 哦， 可是那个王志强老师做这苹果，你就看， 对， 它就是一个苹果的样子， 360度无死角的针， 嗯、 而且你掰开或者咬开、 嗯、 那个苹果里面就放的是苹果馅儿， 哎， 桃里头就是桃馅儿， 对， 然后石榴里面就石榴馅儿，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奇的、 嗯、 最关键的是我不知道成功了没有啊，那个前年冬天的时候我们拍王老师这个面果，王老师在拿出一张纸皱皱巴巴他自己画的图，他在做蔬菜、 嗯、 然后有白菜木耳，然后我就想白菜木耳茄子、 哦、 茄子是可以做的，我觉得这个 木耳太不好做了， 白菜太难做了、 啊、下一道王老师要做的就是地三鲜面果地三鲜 而且 咱说菜果了， 而且他做的这个水果然后那个表皮比如说橘子然后连气孔都有， 对对对、 嗯、真是这个我是亲眼见过、 嗯、 人家这成品啊、 嗯、 做的确实是非常逼真、 嗯、 以至于好到什么程度，记得那年好像是咱们弄那个什么名厨赛什么的，王老师有一个小展台，王老师还在盯着呢，然后就过来一票人就哎呀这好啊什么，王老师再一数少俩就说这太好了， 嗯， 一般啊 是是 咱到那展会上 对 不会起这个心，就是这个、 我永远不会起这心，就是你 像我和明明已经照导我们怎么再好看我们找地儿买去，某些人呢可能哎呀人挺多呀是吧，人那个是吧法网恢恢可能在我这儿露一下就给拿走，就说明这东西啊好到让有些人都起了歹意了， 是是是 哎、啊、你说这算面点吧， 这 个、算 这 个 非常好， 这送礼我觉得特有特色、 嗯、 太棒了， 独一份 儿， 嗯， 这现在能买着吗， 能 可以买的，当然你得预定， 对， 他、 哦、 得定，然后呢你可以打电话到玉林那儿去定， 嗯， 然后他是现在我现在不知道什么变化，去年的时候他是八个，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转化；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8:34，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 北京菜啊，是吧？ 最后一个时段，我们聊一聊北京菜。 好， 我们今天一直在聊的是老字号啊。这个老字号里边有，因为说到北京菜，当然除了新的一些馆子啊之外，现在也挺红火的，什么那个呀、那个呀、那个呀，是吧？都 不少呢， 行， 不少啊。但是说句实话，我个人还是喜欢去老字号。 哦， 就是比如说你要说吃北京菜，我肯定推荐去老字号。 嗯， 新的吧，我个人觉得它环境装修什么还不错，但是 很多文化符号，但是真是怎么回事？ 哎，就是味道，我觉得还是差点意思，还不如 真的吗？ 对， 比如， 哎，你看他报复这个问题，我替你打，就不知道。 比如有很多现在开了好多店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就说特有哥们义气的那个，就那个，对，俩字儿那个，我就觉得特别一般。但是你 那适合好玩， 我们一直说一般，人家照样排队呀， 是 啊，对不对？ 好玩， 这对好玩啊。所以这个 他们家不还开四个字的吗？ 哦，是吗？ 啊， 这个还真不知道，游园惊梦啊。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漂亮。 看看地南天说了，说老字号员工的专业培训技术，这个技术培训啊，也是属于硬伤。就在他们单位附近，就那老张家的那个茶叶铺啊，员工不知道什么叫艳茶，也不知道什么叫沙口，你只能跟他说浓一点，淡一点。 嗯， 而且二两茶叶也不知道包多大的纸，我在那等了5-6分钟才包好，就这还有洒出来的。 对， 这个其实不光是老字号的问题。这是整个服务行业都有这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培训服务员的这个营业员的这个 没办法， 流动性太强了。 就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一个人做一工作可以做一辈子。 是的，是的，没办法，没办法。 您说的很多呀，它属于有点地方方言的那个问题，对吧？ 嗯， 你说什么煞口啊，什么这， 对对对， 好多外地朋友确实不这么说，人家就说茶浓一点， 等 是吧？ 等着大家慢慢的融入，对不对？刚刚赵导说的那个毒茄子。对吧？ 毒仙茄儿 也叫毒茄子， 毒仙茄儿什么的，我就不知道，没听说过。这不是慢慢学习吗？对不对？这个李想说了，新街口的老西安，我最爱吃门口那个 羊肉串 ， 非常好， 老远就能闻见那羊肉的香味儿，一次我就吃五串，甭提多爽了。 那 可以，您饭量不小， 饭量不小， 因为那串挺大的。 是， 他们家羊肉泡馍也挺好的。 哎，他们家那羊肉串现在12一串了吧？ 不知道，老没去了， 不太记得了。 然后肯定得是10几块钱， 反正 那么大串你就算成本也不会太便宜。 对对 对, 对，有一个窍门，就是你要吃羊肉串的话，你就在外边得排队，队老长。 你一到楼上， 哎，到楼上点菜， 你点一个 可以加， 点一个什么特别便宜的菜，然后加进去。 你就点碗泡馍， 对 对 对， 那串就能 点碗泡馍。 你要点碗泡馍，不能上二楼。 哦，不能上，还得点 是炒菜 啊。 你来个拍黄瓜， 对， 哎，再来个这个， 再来个泡馍 啊， 可以， 你看看。 哎呀，真是啊！这个 Cassie 说了，刚不是有问去上地吃什么的吗？那个刚刚说了那个 川浙会， 不一样的川浙会， 哦， 不错， 川浙会那个确实是地儿挺大的，环境还行。 Cassie 人家推荐的是，您可以去 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在上地七街附近啊，场地充足，设备先进，服务到位，菜品的质量也挺好。 Casey 绝对是这个经理，是承包了食堂了吗？ 那块还有一个地儿应该也还行，就是那个老虎记。 啊，那块也有老虎记。 对， 啊，北京菜，吃北京菜。 对，北京菜。 好，这个家有灰太熊，刚刚听咱们聊那个面果， 嗯， 人家就打电话问了，说 没有， 玉林开阳店里边没有卖面果的了， 怎么回事？赵导， 不是那个开阳店，劲松， 劲松店，你看你打错了吧？再问一下啊， 劲松 还没有，赶紧告诉我们啊， 劲松，人家点名说我是王世强老师粉丝，然后你得求他，哦、 还得求， 他过年是有这个服务的 哦，这个板砖也说了，说起老字号，插一句啊，谁能跟那个。华天建议建议，比如柳泉居是恢复了，对不对？那厚德福什么时候能恢复呢？ 厚德福 这得你建议啊，明明，是你们河南老字号啊。 厚德福近期没有这个计划，我两年前我问过， 华天代言人， 我前两年我特别喜欢厚德福 哦， 为什么？你也有 牡丹苋菜，包括那个 娶了一个河南媳妇 儿，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特别喜欢厚德福，有历史。而且当年在那个哪儿厂桥那个店我还挺很喜欢吃的。 哎 嗯 啊， 这都是有情节的。而且像明明这样的在北京的工作的能力非常强又懂吃的河南的朋友越来越多。 而且他那个真的牡丹苋菜那个 吃一口家乡菜是多重要 的。那萝卜丝切得非常好、哦、那个高汤用的也好。 对， 嗯， 那边的菜我在河南都没吃过。 对，确实啊，厚德福确实非常好。 对， 包括原来那家梁实秋先生，他们家有股份。 对， 他老写各种他们家的事， 对 吧？ 啊、所以但是厚德福后来2009年撤店了，就换成峨眉了嘛。我还一直老问什么时候能开，什么时候能开，人 非常可惜。 对， 因为河南菜确实也是中国非常棒的 对 菜系啊。明明这样夸你高兴了吗？ 最近周日啊，涛涛的那个河南菜系刚刚 啊， 还没做完吧？今天是不是还有这种？ 对， 你还 有还 没做完呢？ 你讲了三期，我都不知道河南能讲出这么多。 对，我也没觉得 后来 那么多。 一发现，我们总结一句话，真的是。人家那儿真有文化，随便说一个都特别 对文化是有的， 是 而且我看他写的那个微信啊，里边90%我都没吃过，大家问我，哎，去河南吃这个到哪儿去，我都不知道。 但是明明，你看你河南的很多菜你没吃过，但是今儿晚上咱不是要去吃一浙江菜吗？ 啊。 浙江菜也跟你们河南菜有很大的关系， 对 呀、 啊，是吗？ 浙江菜、杭州菜讲究叫南菜北烹， 嗯， 北烹用的就是你们河南的技法， 是， 所以你们是他们的那啥，是吧？ 那 今天你就大喊一声，叫那什么？ 因为河南本身也就是出厨师的地儿， 嗯， 对吧？那边是很多大批的这些名厨都是河南的， 嗯， 对 吧？你包括现在咱们京城非常有名的， 嗯， 对吧？那几位都是河南人。 哪几位？段誉，我只 是 段誉， 段誉是段誉 是吧？ 多呢，好多呢，好多呢啊！ 明明， 哎， 没了。行，河南菜的脸算是今天给找回来了，穷尽了我和波猴样的所有知识。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啊！这个来，这个义夫说了，说那个我要吐槽一下， 嗯， 前几天去了一趟老字号啊，那个鸿宾楼南边不远，路东也是一老字号啊，曲园。 嗯， 说哎呀，那菜吧，哎，这包间环境吧，哎，反正做的不像我之前吃的那个味儿了。 嗯， 就和原来有您这吃的忒早了。说原来在西单商场过街天桥西边的那个味道差得很远了。 厨师都换了好几波。 对，我觉得这个，他那个你赶上哪个厨师和您点了哪个菜，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对 吧？有的菜呀，就是他一般。菜能应付那个厨师，有的菜他比如类似像什么酸辣肚尖那种菜啊，确实做不了。 而且说实话，当年在西单的时候，包间里都是什么字画？那是什么环境？ 对 吧？ 你想，我记得我若干年前去过一次曲园，然后还是那个他们经理啊什么，大家一块儿一个媒体的那个桌， 就咱俩第一次嘛， 对 吧？咱俩第一次， 那这一段我不讲了，明天念下一条。 一二年的时候， 这种记忆我好像已经删除了。 然后我记着当时我讲了好多文化，然后你就歇了点坑，说菜， 对， 就跟今天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勾起了你当年的回忆。 对， 那咱接着说两句啊，就是当时那波猴样也能证明， 嗯， 当时我们吃那顿 上了两回酸辣土鸡。 嗯， 一回上完以后，当时的经理是谁我记不住了。 嗯。 尝了一筷子说今天这是谁做的呀、 嗯、 他们说啊是一楼的那个叔叔、 嗯、 没记住人家名字啊、 嗯、 说做的差一点火候 嗯 当然我们还没吃呢 嗯 就人家对出品要求很严格嘛说让谁谁谁谁谁 对 可能是当时店里的厨师长啊 张师傅 对再做一下 啊 然后我们一吃哦果然是味道不一样 对 如果您点了这样的菜 嗯 那在平时的日子里可能您不是那么满意的几率 或者您直接跟服务员说这是让谁谁谁做 就可以点厨师是吧、 哎、不是、啊、你可以跟他打个招呼这个事 对对对就是人家一听、啊、可能哎懂行 对对 但是传不进去 现在有一些饭馆你可以点主厨做、 嗯、 比如说那个峨眉酒家的那个毛师傅的宫保鸡丁、 哦 嗯、他不是一天就卖多少份吗 加钱 对他那确实有点、嗯、 对包括同和居的三不沾你可以让于老师做 一般来说、嗯、一般来说你跟这个服务员说完了服务员就说、 嗯、 现在我们那个某某老师现在已经不做了让另外一个厨师也现在做着也做得非常好那起码来说他是重视了一下这个你特别重视的这个菜、 哦、对对 对 对 吧 对 这个也行 哎 嗯 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嗯、 去了以后告诉他咱是认识人的是不是 也不是认识、 啊、 就是知道谁做的好、 哦、 谁做的好 就是我吃过好的、 哎、对对 我知道你们原来的标准什么样、 啊、不要蒙我 嗯， 是这个意思吧、 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不是你老是打着店家一定要蒙你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我这不是揣测您 说菜、 啊 啊、 说你们 北京菜下一个、 哎、这个聊起来没完、 嗯、 啊，是不是那个你想过去你要想从一个这个学厨的小孩能真正长勺你没个十来年行吗现在呢那些孩子们可能三四年、四五年 哪有那么长时间 你看都没有那么长时间的了三四年四五年的 原来有某老字号的那个厨师长跟我说后厨三个月重新换一遍人 你看 不是他要换是人家都换了他 人家都走了、 啊、 对不对、啊、 因为在那个老字号干过到别地儿好就涨钱呀、 啊，是 镀金、 嗯。 前两天牛老师还跟我说呢，说教一孩子， 嗯， 教一店吧， 嗯， 就给他们指导一下凉菜， 嗯， 那个两个月教了三回，我说怎么了？是学不会吗？不是啊， 换了三波人， 换了仨人了，对不对？你说这怎么办？是不是？ 嗯、是， 他、哎、这也没办法， 嗯， 是不是？ 这个行业现在一个现象，你也避免不了。 哎、是的，是的啊、 嗯。 当然了，也有人说这个曲园我喜欢的啊，比如说曲园的祥云扇糊多好吃啊。 啊！ 而且他那旁边 有还 有 小 有 旁边有纸条，上面有几号师傅做的。 对， 您记好了，下一次单点那几号师傅是吧？ 侯明老好像现在也这样 啊， 这几号，包括吐鲁番什么的。 哦，就是他们责任制了。 可能是他这样其实有好处。 嗯， 对不对？ 谁受到的投诉最多，谁就走人。 末尾淘汰制嘛， 谁适合？就谁炒哪个菜，奶露菜，对不对？ 哦、 就专门做奶露菜、 哦、 啊，我觉得这也倒也好。 术业专攻、 嗯、对对对、 哦、那对对对 这个丽也在问啊也是问的三十中午哪还能订到地方 真的是不知道 六个人三环里人均150到200 啊试试花家吧我是上礼拜 花家院 订的花家还有地儿、 啊、还有地儿 啊您试试吧、 嗯、 好不好 因为真的有点晚了 嗯 对吧像这种好的馆子 对 恨不得都提前一年 你就是初几的可能到初五之前可能都满了 对 对 对 对, 对啊、嗯、这个苍蝇跟我们分享了说人家谈恋爱就是在西单的曲园吃的 哎呦 当时11.6元 呀您这是多少年前、嗯、 三个菜不知道啊香酥鸭 还 有 香 酥 鸭 还 有香酥鸭 82年代 这孩子都挺大了 嗯好这是爱情结晶都挺大了来吧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聊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2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还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个各位兄弟们还有这个姐妹们 西边没有什么老字号吗？我就住在西边，天天听你们说老字号全在东边。谁说 有啊？ 老字号 东边 真的 少，全在西边 啊。 乐坛 乐坛一溜 一溜啊。 你像那个咱们从那个长安街边上开始，那个上海老饭店， 嗯 包括那个烤肉碗，刚才那个赵导说、 嗯、 烤肉碗， 嗯， 淮阳春， 嗯， 同和居， 对。 曲园， 嗯， 鸿宾楼， 嗯， 对不对？都在这一条街上，基本上。 对对对、 啊， 人家那西边好像是再西一点。 公主坟，海军大院，不是海军院那边有那汇丰堂。 哦， 对吧？这个就是西边。 翠微那块儿、 再往西就确实是没有了 啊。对， 是吧？ 嗯。 再往西有一个老字号， 五棵松往西就没有了。 有、有一个九园酱菜。 我天哪！您这也太细了点 儿。那您说还有东来顺呢，对不对？好，来。剩下了也得大概五分多钟的时间吧。 嗯， 最后咱们再推荐个 北京菜，是吧？ 北京菜，好不好？ 我觉得这么 吃北京菜的好地方， 让那个二位给推荐推荐吧。就是咱现在虽然说北京菜啊， 嗯、 但是其实咱们北京还称不上个菜系， 对 对吧？ 对 吧？ 对， 对， 对。 其实大家一想起北京菜，不是专业人士也能想起那么几样东西。 对， 比如来北京肯定得吃烤鸭， 对 对吧？咱就先让二位给说说吧，就是他们心中的。如果自己去烤吃烤鸭的时候，要去哪家店？来，薄荷一样，你先说。 我估计我跟赵导要吃挂炉烤鸭的话，都去一个地儿。 嗯，袁老师 啊，对对，袁老师， 海天阁， 海天阁啊。 袁老师的海天阁的烤鸭，第一次上电视就是我拍的。 哦， 袁老师说给 你 压、啊。你 捧红的。 不是 啊、 哦， 不不不不，真是、那个 啊、真的好，袁老师好多节目根本就不接， 对，不接 要不是有赵导的面子，上次我也没拍成。 哎呦，太厉害了 啊！ 海天阁 袁老师就是人非常有个性，然后我们非常喜欢这个手艺人，这个老手艺人。 那个手艺真是超英赶美。 对对对，这个名字叫袁超英，嗯， 对对 然后、袁老师那烤鸭在美国特有名，我们见过一个食客啊、一问，真不是托，真是从美国看了咱们那个节目，然后跑来吃烤鸭。 看了你的节目， 咱们。 你们都同属一个大单位吗？ 对，哎，那倒是。这个海天阁的烤鸭确实是好多人都称赞， 对 对， 对 吧、 嗯？ 但是我们能不能说到那儿，除了吃烤鸭，别的菜就稍微的少一点一点？因为烤鸭确实是特别棒。 对， 其他的呢和烤鸭比起来，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出色？ 而且也没那么搭，它那是主要主打粤菜的。 所以啊，去了那儿，我们建议就吃烤鸭， 或者烤鸭周边的一些东西啊， 哎、就奔烤鸭去的话。嗯这个绝对是起码我们几个人达成共识了、 嗯、 对对对 是比很多的名头很大的老字号嗯普通吃客的吃感要好 对 这么说就是不是就比较客观了 有些老字号连那个高就是大人物去的时候吃的还好 啊真的呀 对 哦反正海天阁是确实是不错啊、 嗯、 但是如果您带那朋友他是第一次来北京的话还是应该带人家去那个人家你说海天阁回去跟那个乡亲们一说， 但是 你是不是让人骗了？ 但是 往大了说呀， 我们都吃什么便宜坊，吃那个全聚德， 嗯， 就带你吃一海天阁啊，是不是他们家开？您还得顾及这方面的问题。 对对对， 如果人第一回来、景点还是要去的。 对 是 对对对， 是不是？ 你这是你说的啊。 其实便宜坊的这个烤鸭就也还行，这几年就十一二年来吧，这个孙老师给他改良的这个书香酥和花香酥。 哦。 然后且有301那赵林那80多岁老教授，中国第一个就最厉害的营养师做的检测、 嗯， 就是据说吃了以后不会就是增加你的各种负担， 哦、 又能饱口福，然后又不会有别的那个。这个负担、 嗯、 我觉得这便宜坊呢还是可以它装修啊什么的请客也挺有面儿的、 哎、 然后呢再有一个我说一天上讲地下一讲啊还说一特便宜的就是一条服务信息吧、就是金百万、他们家有38块钱一只烤鸭 真的 对，然后到2月10号之前，然后可以去吃这38块钱的， 感觉这都是10年前带走的价格， 不止十年前，不止十年了， 是吧？ 啊、 嗯。 这快20年了啊！ 对，九几年的时候，他们就烤鸭从这个非常贵的这种奢侈品走入老百姓的、 啊，就是他们家弄的， 就是他们家开始做的。 啊 嗯、然后我再提几个地儿啊。 好、 啊，清真烤鸭 啊， 刚才咱们开始的时候不是说过清真烤鸭特色吗？ 另外一个路数的， 另外一个路数啊。刚才这个咱们说那个哪儿的烤鸭都是挂炉烤鸭，就便宜坊是焖炉、 啊， 还有清真烤鸭，像今天来的鸿宾楼， 嗯， 有一顺、南来顺、吐鲁番这些地方的这个清真烤鸭、 啊、 都不错。 是不是你还想说一下大董？ 我还想说一下那个牛街有一个阿西亚， 哦、 然后那是吃烤串的地儿， 哦、 然后也卖烤鸭、嗯，然后那个 特点就是你一边吃烤鸭，你就怀疑我是在撸串，然后一满屋子都是烤羊肉串味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大董那个，我觉得也可以说， 也不错啊， 因为人家已经不走那个大鸭子路线， 对， 小厨鸭 对 是吧 对对？ 那个也，如果您请这朋友呢，比较高端一点，就是其他的菜啊、面啊，您都得顾及到，然后到那儿，大董也。也是咱京城的一股，我觉得也是一名片之一。 是是是， 纽约都开店了， 对， 华人之光也可以吃，味道也确实不错啊。 嗯， 但是稍微就贵一点点啊。 其实也，他光吃烤鸭的话没那么贵， 但是你请客不能光 吃烤鸭，你吃不饱，你 那倒是 你还得点别的呀。 嗯， 就相对要贵， 但是他传统菜。基本都不贵 哦， 对吧？ 然后我再说一个性价比高的啊，就是我是最近刚发现的，因为我都在东四上那个、上那课外课嘛， 嗯， 那这有一个叫又一福的地儿，然后就拐在这个一个就是建工地的后面，然后我那天饿去吃、 哦， 竟然挺惊喜的，那烤鸭中规中矩，就是也真的不次，而且还很便宜。 哦， 然后其他的北京菜也非常的。和现在人的口味 哦， 比如什么贝勒烤肉啊，什么炒羊肉啊， 嗯、 什么都非常的香。 嗯， 还有注重点是便宜， 对，性价比高。 嗯， 哎呀，特别好，就是看着这三位啊，为了这个马上要到来的春节， 嗯 啊，有可能很多的外地的朋友们会来北京过节， 嗯、 是吧、 嗯？ 真是操碎了心， 真是。 啊、上到。三四百的鸭子，下到38的鸭子、 嗯、 都给您推荐了， 真是 是吧？我们这个面涉及的非常广啊、 嗯， 就希望您这个选择一下就挺好的。今天咱们关于这个北京菜也好，老字号也好的，咱们的这个了解和介绍，咱们就到这儿了。嗯、 好好， 好不好？希望我们的餐饮越来越好，不管是老字号还是新的这些餐饮，也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做，以后也做成老字号嘛，是不是？ 对的。 感谢赵导以及感谢薄荷羊。 嗯 啊，薄荷羊，你那个绘本叫什么名字来着？ 会玩， 会玩。 啊、 现在还没有卖呢 啊，对， 还没有卖的呢。 对， 啊、 春节以后。 哎，哦，春节以后了。 对啊， 那时候就忘了。 真的是， 就是年后我们再推一波。 反正节目里边说也就这么几次啊，嗯、说完就完了。 哎、一共也就印了十本，内部就都消化 了。哎呀，那好，已经没卖的了 啊。 好，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是非常好听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咱们再见了。 暗示请辗转小偷，彼此间的秘密他总要拉个钩。老鹰捉小鸡，相互扶着腰。跳房的丢沙包，汽水和雪糕。那时的我们他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18后的我们，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那时的我们他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那回不去的我们，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那不想长大的我们不想长大，抱着零食对着七色光的看着动画，西游记黑猫警长还有葫芦娃，傻傻的笑着还缺颗大门牙，一个床单幻想自己就是超人，出跑几条必须飞着出远门，女孩呢就是跟在男孩的后面，虽然有点慢但跑不出他们的视线。上学了都背着书包，但考试的时候总要打着小抄，但是否还记得穿着花裙的他，那梳着马尾辫那工人的班花，跟男生说的最多的就是讨厌，然后异口同声他不吃炒面，笑语鲜甜中从未想过留恋，直到今天那总在脑中浮现。上课说话那递个小纸条，逃课被抓那还要找你聊，总是苦口婆心的说可怎么办 怎么办， 但我们的梦想你们就是懒得看。最终的大考是家长最紧张，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路在何方，那快点毕业吧，等不及的释放，踏过书的海洋那层层的巨浪。那时的我们的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18后的我们，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那时的我们的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的回不去的我们，那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小霸王游戏机的其乐无穷，总要跟哥们儿的一决雌雄，攒够了零花钱就去游戏机厅，再戳两根台球来看谁技术更精。就爱吃妈妈做的西红柿炒鸡蛋，还有这姥姥家的做的炸面，不过最经典的就是隔夜饭，那各种的菜汤的一通乱拌。